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 周月的解释并未在两位分局民警的面部表情上引起太多的反响，他们只是轻微点头。其中一位起身对周月说了句：“小周，你先出来一下。”便率先走出了接待室的屋门。周月看看悠悠，随即起身尾随那位分局民警出了屋子。他被那位民警领到一间办公室里，在进门之前，周月看到另外一男一女两位分局民警从他身边走过，朝那间接待室的方向走去。一进办公室，分局民警马上对周月说道：“啊，小周同志，你坐。你再跟我说说，今天丁优是怎么跟你联系的？他找到你以后，都是怎么跟你说的？”周月看到民警的言语表情，隐隐察觉有些异乎寻常。他还没有来得及思索开口，就听见门外传来一声喊叫，喊叫声恰是来自接待室那边，听得出那是悠悠愤怒的质问。分局民警没动声色，周月却着实吃了一惊：“ 为什么抓我？你们为什么抓我？我犯什么罪了？” 悠悠的喊声随后变成了哭声。周月听到悠悠在哭喊着自己的名字：“ 周月，周月，周月。” 周月忽然站了起来，他用惊疑的目光看了一眼对面的民警，抬步想要出去看个究竟，但被分局民警用话语止住：“哦，小周，我正要告诉你，我们今天上午接到举报，丁优涉嫌杀人。根据我们初步的调查，有证据显示举报属实。我们刚刚向各分局发出了协查通知，要求搜寻丁优的下落。既然他现在自己来了，经我们局领导批准，决定对丁优先行拘留。”周月完全惊住：“举报？谁举报丁优？”分局民警沉默片刻，这片刻沉默让周月猛醒。这是人家的案子，他无权过问。但是分局民警出人意料，还是说出了举报者的姓名。就是丁优举报的那个阿菊。周月事后才慢慢弄清，在悠悠找他之前，在他说服动员悠悠跟他一起前往分局说出真相之前，阿菊早已先行一步。他在上午10点左右就来到了分局，那时候悠悠大概刚刚走出那家汽车维修站，刚刚在路边上乘上了出租汽车。大概就是在这辆汽车刚刚开上那条京郊公路的同时，阿菊已经在分局的接待室里开始了大义灭友的检举。根据阿菊的说法，丁优原来在仙泉就与李文海保持着恋爱关系。2年前李文海从南方流窜进京，就是为了找丁优来的。他在找到丁优之后，两个人随即密谋抢劫了丁优的老板。因为丁优知道那天晚上老板家里放着300万元现金，丁优也多次去过老板家里，几房几厅 都是熟门熟路，为了万无一失，他们又拉上了德子。德子刚刚丢了工作，正无法面对阿菊，于是上了贼船，铤而走险。在他们实施抢劫杀人的当晚，德子被抓以后，出于老乡情谊，没有揭发丁忧。但他这次逃出劳改农场，进京找的第一个人也是丁忧。他希望丁忧以德报德，拿出10万元作为他难逃的资费。昨天上午，丁忧将德子带到阿菊家里，对阿菊谎称德子是经监狱同意保外就医的，此来北京是为了看病，顺便过来看看阿菊。阿菊因与德子曾经相好，出于情面留德子在家中过夜。第二天清晨，丁忧开了一辆丰田轿车，说接德子去清水湖取钱，还让阿菊陪同一起前往。路过莲花大桥的时候，丁忧提出要下桥在车上照相，等德子先下车以后，悠悠突然启动汽车撞向德子，将德子当场撞死。丁忧行凶以后祈求阿菊隐瞒此事，并答应给阿菊50000元作为封口的报酬。阿菊告诉分局民警，丁忧撞死德子一是为了灭口，因为他和林信成不久就要结婚，他不想让德子毁了他即将到手的荣华富贵；二来丁忧声称也是为了阿菊，因为阿菊已经有了新的男友，德子以后无论如何都会成为他的一个累赘。阿菊说，丁忧撞死德子以后，带着他仓皇逃离现场，回城途中将车开至一处苇塘，在那里软硬兼施，逼阿菊与其签订攻守同盟。在阿菊答应之后，才开车送他回城。阿菊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最后决定向公安机关检举丁忧。分局接到上述检举之后，立即兵分几路展开调查，一路赶往莲花河大桥现场和大兴公安交通大队，一路通知全市各个交通枢纽及北京所有汽车维修点查京 C006925 号丰田轿车，还有一路人马同时赶往清水湖医院核实悠悠近48小时的全部行踪。到中午，从各方面传回的情况基本印证了阿菊举报的内容。最先回来的消息是在南三环的那家汽车维修中心查获了悠悠的丰田轿车，那辆车子被查获时还未及时做出任何维修，一切破损痕迹均保留完整。这些痕迹与大兴公安交通大队对当日凌晨发生于莲花河大桥的交通肇事逃逸案的现场勘查及对死者的尸体检验结果完全一致，与阿菊检举的行凶过程也大体相同，而从清水湖方面传来的调查情况也确认了悠悠在案发的前一天一早出门，中午才归，案发当日再次一反常态，黎明即起，叫醒保姆，匆匆出门，不带司机，自己开了那辆久已不开的丰田佳美，急急忙忙离开了医院。根据上述情况，在周月带着悠悠来到分局报案的半个小时之前，分局主管领导就已经批下了对丁忧实施刑事拘留的命令。刑警们立即临时组织力量推测悠悠行踪，正待四处张网将其缉拿归案，恰巧此时悠悠找上门来自投罗网。这一切与上次悠悠被控毒杀幼儿一样如此不可思议，但这一次周月却几乎无有质疑。一来，他对2年前瑞华花园别墅那桩血案的详情并不了解；二来，悠悠所说与阿菊所说的究竟孰真孰假，难以辨清。如果根据分局调查的情况分析，悠悠的嫌疑显然大于阿菊，至少那辆杀人的车子就是悠悠从清水湖医院开出来的。 但如果仅凭对悠悠和阿菊两人不同的直觉感受，周月又相信悠悠而不信阿菊。然而如同周月不能不服从这样一个道理一样，主观的直觉也不能不服从客观的推断，也不能不服从客观的证据。惊疑之际，周月不再听到悠悠的喊声持续下去，似乎有一些杂乱的脚步从门外走廊上快速地穿过。他知道这是悠悠被押走的声音，他甚至能够分辨出哪几声脚步属于悠悠，能听得出悠悠的脚步有些蹒跚，但还算从容。脚步声消失之后，周月转脸接问对面的刑警：“请问你们的吴队长现在在吗？”“啊，吴队长啊，应该在吧。不过今天这案子一直是我们副队长老蔡在办。吴队长前天去抓丁忧的姐夫，昨天啊刚从贵阳回来。今天中午他传了另一个嫌疑人过来问话，现在可能还在前边谈话室呢。”周月低头思索了一下，抬头又问：“麻烦你去问一下，我想见见他，行吗？”“行，我去帮你看看。”但是那一天周月没有见到吴队长。去帮周月看看的那位刑警看过之后回来说，吴队长刚刚结束对嫌疑人的讯问，就到局长那边汇报去了。他问周月要不要等一等，周月摇头表示不要了。实际上他也不知道自己要见这位吴队长究竟想要对他说些什么。出了分局的大门，周月分别给小梅和我打了电话。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今天发生的这些事情，他建议我有空能否去清水湖医院看看信成，但是他也拿不准这事儿该怎么向信成诉说。周月的这通电话让我万般感触，我早就隐隐预感两年前信成父母的横死将始终成为悠悠和信成之间的芥蒂，哪怕他们最终白头到老，也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由此反目。这桩事过境迁的血案对于一对激情热恋的男女总之不是什么好兆，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时过两年的一个下午，我在周月打给我的这则电话当中听到了另一个令人惊骇的版本。悠悠与信成父母的惨死不仅并非无辜，而且参与了策划，而且是一个主谋。他在两年前带着李文海和王德江去林家登门拜访，炮制了那起惊悚惨案，两年后他为遮掩罪行又蓄意撞死德子。这一切不禁让熟悉悠悠的所有人都瞠目结舌，感叹人心难测，世事难料，也让熟悉信成的所有人都为他捏汗担忧，不知信成能否承受生命的如此戏弄，能否度过这场雪上加霜的精神危机。然而这一切似乎都已经既成事实，德子确实死了，悠悠也确实为此被拘。我和周月在电话中相约一同前往林信成处，路上商议如何用缓和的甚至模棱两可的语势来表述悠悠被捕一事。周月不知是否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对我的口才大加鼓励，说我最善言辞，既能说清事实又懂婉转迂回。而周月陪我一同前往的目的主要是想找林信成和他周围的秘书、保姆、司机、护士一干人等，了解一下悠悠这几日的言语表情。这使我隐隐觉得他对悠悠杀死德子还是有所怀疑。路上我们都未想到我们实际上已经来晚了， 当我们一出清水湖医院的电梯，就听到了医生护士以及秘书保姆高抬八度的声音。紧接着我们看到走廊里的一大堆人围着晃晃悠悠的林信成大声劝阻，似乎都在竭力地把他劝回病房。但林信成面色坚韧，坚持在保姆和另一个女人的搀扶之下走向电梯。医生隶属林信成此去可能发生的种种不测，但任何好言规劝和威胁动下均不见效，林信成仍以病弱之躯执意前行，但是被我和周月迎面拦住。我们面色温和关切，问信成要去哪儿。信成见到我和周月，突然泪如泉涌，他突然摆脱身边的两个女人，抱住我失声痛哭。我搂住信成瘦弱细软的身体，不知如何安慰这个不幸的后生。 大哥，我要问问公安局，我要问问阿菊，他们说是悠悠杀了我的爸爸妈妈，我要问这是不是真的。 我拥抱着林信成颤抖的哭泣，心中千言万语全都支离破碎。我抬眼注意到保姆右边的那个女人，竟然是久未谋面的裘慧敏。裘慧敏的出现让我本能地感到，信成如此不顾死活地要去问个究竟，与这个女人的不速而来绝对有关。事实证明我的猜测完全正确，尽管当时我还搞不清裘慧敏对几个小时之内发生的事情何以如此消息灵通。其实裘慧敏的消息来源只有一个，那就是她的情人江帆。江帆今天中午被分局依法传唤，以诬告罪嫌的身份接受讯问。这种讯问照理可由刑警队的两位普通民警来完成，但由于以前错抓悠悠，所以吴队长执意亲自坐堂，包括远涉万水千山前往钱之父老家仙泉等地连续追踪，包括最后前往贵阳对钱执行抓捕，吴队长全都亲力亲为。也许他这样做是出于一种熟过心理，用这样的方式对受冤者表达歉意。无论是吴队长还是江帆，都没有想到悠悠生生死死地转了一圈，宿命般的又回到了原地。最先惊住的就是江帆，他在聆讯时向窗外无意一瞥，竟看到悠悠双手戴铐，被一男一女两位民警拽着穿过院子往后面的看守所走去。这个镜头令江帆错愕地几乎忘记了吴队长正在厉声追问： 喂，江帆，你怎么不说话？我说话你听见没有？ 今天是公安机关对你依法讯问。 哎，你看什么呢？ 江帆这才猛醒似的转过头来，脸上的表情还滞留于刚才的震惊。他瞪着吴队长双眼发呆，不知道自己刚刚被问了什么。吴队长见他突然张口结舌，张皇坚似有面寒思索，忍不住起身也向窗外张望。但那时悠悠已被押进后面的小楼的门楼，院子里一时并无闲人走动。吴队长重新落座之际，推门进来一位刑警，报告说某某某处的周月来了，想见你一面，见还是不见，怎么答复？吴队长有些疑惑。 周月，他没说见我有什么事吗？ 那位刑警显然没有见过江帆，不知道江帆和悠悠有什么关系，所以毫无顾忌地说： 啊， 大概是为了丁忧案子的事，今天有人过来检举两年前瑞华别墅的那个杀人案，说实际上是丁忧策划的。这个案子蔡队长正办着呢。周月今天是吴队长突然意识到江帆也在侧耳倾听，马上打断了那位刑警啊，等等。他说着起身和那位刑警一同出了门。江帆看到他们在屋外低声交谈，继续说着丁忧的事情，虽然语言不详，但江帆对刚才自己的惊鸿一瞥来龙去脉已大体清楚。吴队长回屋之后匆匆结束讯问，虽然江帆一口否认钱之父的招供，但吴队长还是告诫他回去要好好想想，不要错过主动坦白的良机。也许此时吴队长手上除了钱之父的供词之外尚未搜集到其他证据，所以也不能马上对江帆采取强制措施，告诫几句奉劝几句，然后让他先回去想想。江帆心中没底，嘴硬一阵子也不多言，低头垂脸跟着与吴队长一道讯问的那位民警走出门去。江帆让那位民警带出了分局的大门，走到门口不远自己的车前，未开车门先自抽烟，朝地上吐了一口烟气之后郁郁抬眼，恰巧看见了阿菊从公安局里走了出来，正站在路边打的士。江帆聪明绝顶，他马上反映出那位举报丁忧的证人八成就是阿菊。他扔掉刚刚抽了一口的香烟，走过去迎住阿菊主动寒暄。阿菊被江帆冷丁一叫，刹那间差点魂飞魄散，惊魂片刻才定下神来，才发觉拦路者面含笑意，而且看去煞是面熟。江帆一脸客气先问阿菊，哎，你是阿菊吧？哼，你还认识我吗？阿菊疑惑地看他，此时的阿菊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惊弓之鸟，更加小心翼翼。他冲着江帆摇头，然后反问，请问您是？江帆不愧是一位套词高手，他这样自报家门，哦，我叫江帆，和你一样过去是丁忧的朋友，后来把他告上了法庭。阿菊想起来了，他有好几次见过这个男人，这男人在悠悠毒杀乖乖一案中曾经做过控方的证人。阿菊做出恍然记起的样子点头说，我知道你是谁了。不知是经历相同还是利益相投，两人站在路边一来一去，不过三言两语便如逢知己。阿菊很快上了江帆的车子，车子载着这对心知好友匆匆离去。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江帆相遇阿菊，于江帆最大的收获，也就是知道了两年之前与今日清晨，悠悠在瑞华别墅和莲花大桥的两起凶杀案当中分别充当了何种角色。阿菊对江帆以前指证悠悠虐婴的证词，因为真相早已大白，当然不会再信。而江帆对阿菊的此番描述却完全信以为真。所以在和阿菊分手之后，江帆马上和裘慧敏通了电话，告诉他悠悠当年参与杀害信成父母，现已东窗事发，悠悠与信成之间因有杀父杀母之仇，已是不共戴天。江帆在喜形于色的同时，并未忘记告诉裘慧敏，他们与钱之父串谋诬告一事也同在今日东窗事发。他要裘慧敏赶紧拿出钱来，好让他尽快托人，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悠悠完蛋了，这是裘慧敏接到江帆电话后兴奋难抑的第一个念头。他甚至因此而忽略了钱之父被捕和江帆被传将给自己带来的危机和麻烦。他在兴奋情绪的支配下敷衍了江帆，挂了电话，然后连妆都未细化便匆匆启程，乘车赶往清水湖医院。他要在林信成陷入孤独陷入仇恨的关键时刻，用温暖的旧情再夺失地，冤梦重温。裘慧敏果然赶在我和周月之前成为悠悠被抓后第一个向林信成通报情况的人。在见到裘慧敏之前，林信成已经预感到悠悠出了大事，因为他从上午醒来之后便一直询问悠悠去了哪里。保姆说悠悠天没全亮就及时出门，他又从司机口中知道悠悠自己开走了那辆刚刚修好的丰田佳美。不到中午的时候，林信成敏感地发觉保姆和护士的脸上都在遮掩着一种惴惴不安。他马上想到悠悠，以为悠悠出了什么事情，比如车祸之类的。林信成问护士，护士不答，问保姆，保姆支吾。他们的表情让林信成真的以为悠悠出了不幸。他爱悠悠已经爱得过于敏感，过于脆弱，他脆弱的感情让他预想到了失去悠悠的孤独。他像孩子似的叫着悠悠的名字哭了起来。他哭着说，悠悠，你快回来，你没出事儿，你快回来吧。这一下保姆才背着护士悄悄地告诉他说，刚才来了几个民警，找他找护士还找了司机，问悠悠这两天都干了什么。林信成整个下午心律不安，面色发白，满头虚汗。医生跑来做了检查，各项指标都有恶化。接下来裘慧敏到了，说是特地前来看望和安慰的。信成不明白裘慧敏要安慰什么，裘慧敏便通情达理地劝他想开。他说 信成，你对悠悠这么好，所以悠悠才要瞒下这件事情。换做我，我也会这样的，这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林信成越发听不明白，悠悠瞒下了什么？哟，你不知道吗？现在已经查清，当年杀害你父母，悠悠也是主谋之一。他利用公安机关证据不足，侥幸逃脱制裁，现在有人出来指证，他便杀人灭口。可殊不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裘慧敏预料他的通风报信儿会让林信成大吃一惊，会让林信成在大吃一惊后气愤填膺，会因气愤而大哭一场，会在大哭一场之后接受他宽容而温柔的抚慰。但林信成的表现和裘慧敏预想的完全不同。林信成听完之后脸色变白，他一声不响地从床上爬起，向病房外摇晃着走去。裘慧敏连忙过去扶他，被他推开了。裘慧敏再去扶他，林信成的气力已无法摆脱这个坚决黏住他的女人。裘慧敏说：信成，你要去哪儿啊？信成缄口不答。两个人在病房门口的推拉当中，信成哭了出来，在外面的保姆护士这才闻声进屋。林信成对裘慧敏哭道：你总是陷害他，我不相信你说的话。裘慧敏也眼含泪花委屈地说道：这不是我说的话，他今天早上把要揭发他的人给杀了，是他最好的朋友阿菊检举了他，于是就有了我和周月在电梯门口看到的一幕。林信成坚决要把事情立即问清，他情绪激动无法控制，医生见我和周月也同样劝阻不成，便当即决定顺其自然，以免信成气血攻心，立生不测。医生调来了医院的一部急救车，车内备有药品，设备齐全。在医生的坚决要求下，林信成上车以后在车内平躺，由医生护士在旁监控血压脉搏，并且用输液方式注射了一些药物。医生同意我和裘慧敏在车上陪着，但不许我们过多说话。一同进城的还有周月和信成的保姆，他们坐着信成司机开的那辆奔驰在前头打头。从清水湖医院出发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小雨，两辆车一前一后相线而行，车灯将公路上的雨幕映照得如丝如雾，急救车蓝色的顶灯缓缓地转动，在京郊安静的雨夜格外触目。医生可能用了少量的镇定药物，林信成上车不久便昏昏欲睡，但他的意识始终不肯退去，他甚至想要拔掉手上的针管，并且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叫道：我不睡觉，我不要睡觉。直到医生向他保证：你放心，不会让你睡着的，这才稍稍安静。我知道心脏不好的病人，医生会格外慎用麻醉药物。我们先去了公安分局，到达之后被告知办案民警已经下班，值班的人因不了解案情，所以无法奉告。在林信成的坚决要求下，我们又驶往阿菊的住处。阿菊的住处离分局已不算太远，一路上裘慧敏没再说话，但是我注意到她一直用温柔关切的目光和爱抚的动作向信成表示着她的存在。在我们到达大山子并且见到阿菊之后，裘慧敏也始终未发一言。 那天晚上我们离开阿菊家的时候，邱慧敏没有再随急救车返回医院。他在阿菊的楼下看到林信成被抬回急救车后，便悄悄离开。我注意到不知什么人一直不停地叫响他的手机，他接通以后总是捂着嘴低语几句便匆匆挂掉。他后来走得那样匆忙，显然与那一连串的来电不无关系。邱慧敏走的时候已是晚上十点多钟，那时还没有人知道江帆正火急火燎地等在他家门前。在阿菊那间小小的客厅里，挤满我们这群不速之客。那天晚上简单明了的对话，连旁听者都为之惊心动魄。信成与阿菊都保持了克制，但每一句问答都直抵人心。阿菊，我知道你是悠悠最好的朋友，悠悠对我说过多次，他说他小的时候那些朋友们当中现在只有你了。他还说等我病好了他就出去工作，他想开个花店，还想开个美容店。他说那时候一定要拉上你一起干。他说你一个人在家太闷了。我看到林信成的话让阿菊流泪了，让阿菊的嘴唇不停地抖。但阿菊只是流泪，只是抖，却不说一句应答的话。阿菊，你告诉我，你向公安局举报悠悠的话是真的吗？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和我一样，都不会责怪这话问得太傻。也许林信成也知道阿菊不会蠢到这样一问就承认自己说了假话，但是信成还是要这样问他，他也只能这样问他。信成带着最后一次侥幸，用自己的真诚和感情飞蛾投火般的去撞击阿菊的心灵。我们在场的每个人都能感觉到阿菊的心被撞乱了，撞碎了。阿菊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自己面部的肌肉恢复了做作的平静。他就站在信成的对面，站在我们这一群人的对面，隔了幽暗的灯光，隔了灯下的阴影，他的身体和声音都显出了几分孤单。是真的，我对公安局说的事儿都是真的。阿菊做出这样的回答之后，屋里呈现死一样的沉静。很久之后才有听到林信成沙哑的声音，那你以前为什么不说？为什么现在突然要说？因为他们怎么商量抢你家的我并不知道，这次德子跑出来了，他向悠悠要钱，他要10万块钱好去逃命。他说如果悠悠不拿出钱来他就揭发悠悠。悠悠昨天过来找我借钱，我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所以今天早上他一早过来说要带德子去大兴取钱，在路上就把德子撞死了。德子不管怎么说是我的男朋友，我不能亲眼看着他被人杀了，都一声不吭。林信成用接近于哭泣的战力最后发问。阿菊，你敢对天发个誓吗？ 知道你现在信佛了，你敢对佛祖、对菩萨发个誓吗？在佛祖面前说假话，肯定要遭报应的。你敢发誓说你说的都是真话？你敢吗？阿菊沉默着。阿菊，你可以拒绝，你可以拒绝发誓，只要你发誓或者明确告诉我你不想发誓，我马上就走。阿菊看看信诚，又看看我们，他说：我发誓。信诚逼了一句：你对佛祖发誓，对菩萨发誓，你说的都是真的。我真希望，也许除了裘慧敏，这个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真的希望阿菊能够突然改口，哪怕只是为了哄哄信诚，只是为了那颗因脆弱而变得格外简单、格外可怜、格外需要欺骗的心。但阿菊在快速思索之后，面孔更加庄严不苟，虽然还有两行残泪挂在腮边，但并不妨碍他把誓言发得字正腔圆。我对佛祖发誓，我对菩萨发誓，我对大慈大悲的观世音大菩萨，我对我亲爹亲娘亲姥姥发誓，我说的话都是真的，说半句假话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不是人，行了吧？阿菊的庄严很快演变成一种歇斯底里的波喊，他还没有喊出最后一句，林信诚已然默默转身，他实际上是被大家架着走出门去，走下了楼梯，抬上了楼前那闪着蓝灯的急救车里。幸亏有这部急救车，才使得医生得以在返回医院的路上用药物控制了恶化的病势。裘慧敏在林信诚被抬上汽车的混乱之中，低声接了个电话，便悄悄离去。我和周月经过短暂的商量，考虑到周月明天还要上班，所以只有我一个人跟随急救车返回医院。我们虽然谁也没有明说，但彼此心中都有预感，也许今夜就是林信诚的人生大限。也许依靠了药物的作用，林信诚在途中比较安静，返回医院已是午夜凌晨。我帮司机和医生将信诚抬上楼去，抬入病房。这时信诚已然昏昏睡去，一出病房我便向医生询问信诚的病势。我的问话直截了当，医生的回答却模棱两可，几乎是一套收放自如的外交辞令。大夫，依你看，信诚的病这一两天是不是会有大变呢？啊，这种病嘛不好预测。我希望他能平安无事，可是希望和现实往往并不一致。当然了，今明两天呢是比较关键的啊，比较关键。于是 我决定留在医院。时间已晚，信诚的秘书和医生帮我在这栋楼房里安排了一个空着的房间。过了半睡半醒的一夜，第二天一早我便起床来到信诚的病房。看到信诚已醒，正在就着早饭吃药，脸色虽然苍白依旧，但总的看来似乎已经度过危险。信诚见我站在病房门口，便抬手叫我进来。他让我坐在他的床边，问我小梅这一阵子在做些什么。我说小梅好像在上班吧，她有她的工作。信诚发呆片刻，再次开口问我可否委托小梅或者其他的律师代表她再到公安局去打听打听，看看悠悠当年是否真的参与谋财害命。他说如果这事儿真像阿菊说的那样，那他实在无颜去见冤死的父母。我说那就让小梅去吧，小梅对悠悠的情况比较熟，分局的人也认识几个，所以托她先去打听打听。我又劝了信诚几句，告诉他事已至此急也没用，凡事大可想开，不必过于自责。劝完之后，我就给小梅拨了电话，向她转达信诚所托之事。小梅当天便去了分局，晚上便在周月陪同下赶到了清水湖医院。在见到信诚之前，先把我叫到二楼阳台，我们三人先做商议，琢磨着如何向信诚述说。小梅先把情况做了简单通报，她说她今天没能见到悠悠，因为悠悠在今天受审时与民警发生争吵，情绪失控，用头撞击门框，有明显自杀意向，现已送往公安医院救治，据说目前已经脱离危险。小梅今天以律师身份听审案民警介绍了一下案情。从民警介绍的情况看，至少悠悠昨天早上蓄意撞死德子一事不像是假的。听到这里，周月说，可悠悠说德子是阿菊撞死的。小梅说可那辆车子是悠悠开着的。周月说可悠悠和德子无冤无仇啊。哎呦，周月你想啊，可德子是阿菊相好那么多年的男朋友。我插嘴打断了他们，哎呀你们别争了，分局的人最后到底怎么说的呀？小梅和周月都住了声，闷了半晌，小梅才说分局办案的几个民警都倾向认为阿菊的举报基本属实。小梅的话音未落，我突然注意到周月脸上的惊愕，这惊愕的表情显然不是为了分居民警的所谓倾向，因为周月的目光已经越过小梅投向阳台的入口。我和小梅都在同一时间循着周月的目光落点向后转头，我们也在同一时间看到了被保姆扶着的信诚。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